Hello，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日有我奇拉德，仲有老朋友啊。 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系啦，又系我哋啊。咁我哋两个跟继续讲下租屋要注意嘅嘢啦。本嚟谂住讲三节嘅啫，点解讲个第四节都嚟？ 因为有啲嘢咧，真系你俾人知道下咧，多注意一样嘢咧，将来少一啲问题咯。如果唔系真系以我哋咁多年经验喺台湾住咧，成日会遇到 都会濑嘢人士， 会濑嘢嘅，同埋见到唔少人濑嘢嘅。所以都我觉得可以分享俾大家咯。 其实租屋都咁多嘢，何况买楼。我租屋都讲四次啦，买楼可能更多次。 将来 再稍后再安排讲啦，系咯。咁啊，上次我哋讲到搬，即系啲家私、 卡啦、电器嗰啲啦， 即系尽量可以喺台湾买啦。其实有样补充嘅，喺台湾买电器仲有个好处，多样嘢拣，你可以拣台湾牌子嘅嘢。其实喺香港买嘅所谓外国牌子嘅嘢咧，好多。都系中国做噶嘛，系咪先？但台湾买当然都有中国做嘅，咁但你可以拣啊嘛，可以拣 都有台湾做， 台湾做台湾牌子，台湾做咁起码多个选择咯。 台湾做、日本做、大陆做， 系啊都有。 马来西亚其实而家都唔少 嘅，泰国啊都好多嘅。 以我所知，譬如好似类似冷气机嚟讲咧，呢、這个真系台湾做嘅，日立嗰部就真系好正嘅 Hitachi。 但我买东元冷气。 嗰部我就 台湾牌子喎， 保留啦。 哦，即系你觉得唔好啊？ 我觉得日立都系好啲嘅，唔系因为我用过两部都。 哦， 即系顺带提一提啦，因为东元佢其实系做摩打几好嘅， 嗯， 但系佢做冷气咧，因为佢嘅恒温嗰方面咧冇日立咁出色。日立佢嘅恒温咧系做到好，即系温差唔会好大，唔会咁忽冷忽热啊。 嗯。 即系我系感觉过嘅，因为同样系变频，佢叫咩 DC 变频啊嗰扎嘅，但系佢嗰啲咧就温度都系会有阵时冻下，有阵时诶唔凉嘅感觉会咁样嘅。但系日立嗰个咧，佢系好犀利嘅做到， 哦、 即系感觉唔到 台湾做嘅， 台湾做嘅，佢系强调 made in 台湾，台湾嘅。 哦， 系 咁啊，好唔好啊？大家试下用过先知啦。但我用紧东元，我唔觉得乜嘢。我家间房系用。教系25度嘅，我而家呢啲时间25度，都要冻到雪柜咁嘅。其实怀疑佢系咪有25度嘅，呃我嗰个遥控器。 呢温控嘅嘢可能难讲啲啦，即系不过可能而家新出嘅东元可能会好啲嘅、哦，我唔知啦。即系以前我用过 咁 觉唔。 咁唔紧要啦，咁譬如你哋唔系好识啲台湾牌子啊，咁我哋喺稍后揾一集介绍啲台湾咩牌子啊， 品牌啊嘛， 品啊好啊，咁系咯， 都可以 样样都讲啲啦。咁、其实讲到。即系电器其实最好喺翻台湾买啦，因为你香港拎过嚟真系有呢个火灾风险噶嘛。同埋唔系话外国牌子唔可以喺台湾用，你喺台湾买嘅外国牌子咧，人哋已经转晒电压噶嘛，嗰样冇问题噶。吓、你一样可以买翻你中意嘅牌子嘅，呢样嘢大家都要注意啦。咁啊，讲到家私装修咧，装修除咗可以揾装修公司，如果我唔想揾装修，自己搞得唔得咧？ 通常如果住租屋嘅话，就唔好谂太大型嘅装修噶啦，因为你可能租一年就觉得唔好住，咁你咪嘥咗啲装修咯，系咪先？ 所以简简单单，咁可能整啲嘢咁。 系咯，你会建议点样做 啊？通常可以去特力屋啦， 啊特力屋 B&Q 啊，特力屋啦，台湾仲有啊咩 Home Box 仲有间叫做 Home Box。 通常会呢两间度买嘢咯，因为佢有木板啊 ，DIY 嗰啲 啊 ，DIY 会都固然精怪嘢嘅。 系，仲有 IKEA 啦，呢度有 而家家私啦， 一定有啦呢啲。 大厦都脚跛噶，大家注意， 因为嗰间嘢系大过香港，我谂几多倍， 号称全亚洲最大啊，台中嗰间。 我谂有啊，即系未行过，未行过咧，入到去可能去荡失路嗰度先惨。 唔系我如果去买下床啊，买下柜嗰啲咧，佢都冇乜所谓嘅。有时话，我想而家买个。买咗衣架咁啦，举例啊，唔系啩？而家 惊啊， 脚跛。 不过而家已经进化咗，你真系唔知啊。 有啲捷径啊， 已经咧，佢开始有啲人可以进行，即系安排啲捷径，可以早啲去结账噶啦，已经。 但系个捷径都要行好耐咧，我都 系嘅，都系嘅。唔系捷径当中仲有一个隐藏版嘅， 系仲有隐藏版捷径 咯。自己员工行嘅路又唔同啦，原来。因为有一次咧，我就系、是、同佢有啲争议啦，即系。佢标示嘅嘢同我结账唔同咗，咁、我带即叫嗰个职员，就我带翻佢去睇，嗱你睇下你嗰阵时标示系呢个样嘢，咁佢带我行一转，咁我先知道原来员工嘅路咧系特快嘅，原来系、啊， 仲有啲一咁，但系嗰啲我哋平时唔行得噶嘛， 有啲唔行得嘅，佢系净系职员行嘅啫，但系其实。 推个门嘅咋，都系可以喐嘅。 有冇一推啊？警钟响咁点搞啊？ 唔系真系，如果咁即系如果你照即系正常咁行咧，行我谂半个钟都出唔到嚟咁，应该 系啲门唔好乱推啊！提外话，我啱啱上个月去咗澳门玩啊嘛，咁啊，即系我屋企人咁啊，去间酒店有几个香港人喺度玩得好开心咧，突然间有栋门，有栋嗰啲咩走火门咧，佢就走去推，一推嘣响晒，跟住嗰条友好尴尬咁，sorry 啊 咁恐怖。 冇乱咁推啲门， 系嘅。 喂，咁啊，讲翻而家咧，咁我买嘢咁嘅，我影相噶嘛会，所以如果有争拗，即时俾相去睇啦，就唔使上翻去啦。 系嘅，唔系有阵时即 系你咪要抄嗰啲 number 落去。 有，但系一到问佢话，咁我呢张床有冇包？因为佢有张sofa 床，咁啊又佢好似个 sofa 咁嘅，又变床噶嘛。咁但系佢有个套啊，有啲系唔包套嘅，有啲系包套嘅。咁我话我买之前我都好似问过系包套，佢话咩套啊，边个套啊，有个箭喎、啊，即系讲唔完咪叫佢带我上去讲、 啊。结果要上去讲、啊， 都要讲一次嘅。 咁啊，所以如果简单买啲简单家私啊，咁如果你谂住长住嘅，就不妨买家私啦。上一集 或者装修都得，咁就 长住意思咁装修你就系嗰间屋啫。咁、你个人谂住喺台湾长住，今年呢间屋，出年嗰间屋，咁其实家私买都唔怕嘅。 系。 咁另外仲有补充少少。尤其是床啊，香港拎啲床过嚟咧，就其实就真系 又系嘥气， 好嘥嘅。出，因为你香港啲所谓双人床咧，其实都话唔得嘅。你嚟到做单人床都 OK 嘅， 吓咁奢侈， 因为你买唔啱啲床单啊。 哦， 你啲床好大嘅咩双人床？ 因为香港佢啲特别尺寸好奇怪嘅，四尺啊，阔啊，四尺半阔、啊， 咩四乘六啊嘛。 四点系咯，四乘六， 唔会细噶嘛？ 四点五尺乘六咁样嘅，或者乘五啊，咁样好怪嘅。咁啲床单咧喺台湾系买唔到嘅，通常咧系唔同 size 嘅。 所以你如果你所以你香港真系拎过嚟嗰啲双人床咧，都唔系话唔得，你全部用晒佢当单人床咁，都 OK 嘅。 我都唔需要啦，台湾呢啲床嘅嘢咁平， 咁床又唔贵， 又唔系好贵嘅。 所以简单讲，我其实真系唔需要嗰啲咁嘅家私电器冚唪唥使拎嚟，除非真系好有感情。 有纪念价值啲嘢就得， 系啦，即系 其他嗰啲日常用品嗰啲唔需要咯。 我过嚟嗰阵其实几多喺邮局寄咗十几箱嘢过嚟嘅啫。 哦，听讲你抌咗好多嘢添， 抌咗好多，同埋俾咗好多人。 系 系咯，我都俾咗好多嘢你啲亲戚啦，系嘛？ 啊，唔好咁讲，仲喺度， 仲用紧啊？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跟住仲有啲咩注意啊？ 带嘅嘢翻嚟，咁啊，仲有我哋譬如喺睇屋嘅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啦，即系就算租屋都好啦，咁有阵时譬如墙嘅状况啊，屋会唔会漏水啊？呢啲嘢，呢啲都要注意啦，系咪先？如果唔系，真系好难搞嘅，因为台湾可能随时横风横雨啊，嗰啲好劲噶嘛，你知？咁啊，一漏水就你 其实唔系台湾问题啊，好似全球都有。 而家 无端端好多暴雨啊， 几麻烦下噶。 以前系大雨啫嘛，而家系暴雨嘅镬镬都。 咁同埋台湾，因为佢处于地震带呢个地方咧。其实屋企有裂痕好正常嘅，即系变咗你可能随时你见到有裂痕，你冇计间间都系咁噶啦。咁你但系要注意，即系唔好咁夸张嗰啲就、OK。 会流得水嗰啲 吓，譬如你有啲见到啲墙角位发晒毛嗰样，就知道嗰个地方应该落雨嘅时候就好大镬噶啦。或者冲完凉或者洗完嗰啲厕所啊、厨房咧，啲水就要渗出嚟嘅、所以呢个要注意一下咯。 咁啊，另外 仲有就系 屋况，仲有啲咩咧？ 屋况墙嘅间隔啦，其他都系差唔多啦。我觉得同香港你搵屋啊， 系香港搵屋都要注意嗰啲嘢噶啦。 咁、我都建议，譬如有啲都系新大楼，佢有唔同嘅设计，即系好过旧嘅好多嘅。因为以前有啲譬如电线啊，嗰啲线路各样咧，就冇而家新式咁好嘅，即系佢拉得唔好咧，有阵时随时啲掣系坏嘅。所以大家不妨都要试下啲电 O 唔 OK。咁同埋啲地板啊，有冇啲即係有我以前住嗰度呢，就係隨時嘅地板会翘起㗎嘛，因为佢下面有装嗰啲埋咗嗰啲水管啊，嗰啲叫做防火喉，嗰啲消防喉嘅水管。 我住嗰度都係啦。 係啦。 拱咗上 去。拱起嚟嘅。咁呢个就要即係大家即係要注意一下囉呢样嘢。咁同时租屋通常都会租埋车位嘅，有阵时如果有车嘅话，係咪 好多屋，其实台湾好多屋都包车位嘅， 包埋车位。 你租嗰阵会包埋个车位俾你嘅。 咁我就分享一下租车位要注意嘅嘢啦。咁啊，尤其是前嗰排，即系前嗰几年啦，咁啊，成日水浸嘅， 台中都试过几单系大水浸嘅。咁我建议租车位嘅时候咧，就尽量唔好租最低层嗰、那个嗰啲地下嗰啲停车嗰车位。 我最低层、哦。 因为我曾经发生过嘅。 不过我哋呢边好，我哋呢边好啲嘅。 啊，咁你半山腰嚟㗎嘛。 半山浸唔到嚟。如果我哋嗰度浸得嘅呢，台中都浸到一半㗎啦。 应该係㗎。咁我即係亲身经历啦。咁我一栋就係发生过嘅。有一次就即係大水浸。咁啲水呢直接喺停车场入口流晒入去嘅。咁我有地下五层嘅停车场啊。五层咁深㗎喎、哦。 嗰度 B5 啊。 係啦。点知呢最后嗰层就係 B5 嗰层呢出事啦。浸晒。成层浸晒。啲 lift 呢落到呢即刻最后嗰层呢水入嚟嘅。嗰度好恐怖下嘅。係啊係啊，即时啲 lift 都死埋㗎喎。 都死埋啊，都死埋停晒。跟住就好大话啦，全部嗰一层楼呢 B5 呢全部浸晒。所以建议呢，好在我嗰、我架车呢停喺 B4, 就即高一层。 就唔好事， 就冇事， 好彩冇事， 啱啱好冇事嘅，所以大家即系 再严重啲都危险， 都严重噶，都严重噶。咁嗰镬真系顶唔顺啦，但成层即系地下室都湿浸晒噶啦。咁所以租车位都好啦，咁啊，唔好最后一层，同埋机械式咧都要尽量避免咯， 尽量唔好机械车位啦。虽然我都用过， 其实台北好难避免啊，因为大部分都机械，咁机械其实有几样唔好嘅，就系、是。佢会故障啦，因为前嗰排都成日话会跌落嚟，跌落嚟砸亲人啊嘛。你都好似试过镬噶，你嗰度 隔篱 嗰 我冇试过，我啱啱行过隔篱，成个机 歪咗， 歪咗咯，架车咪窒咗咯。 咁台湾成日会发生嘅呢啲，因为佢可能佢保养唔系咁彻底啊，点样咧？成日会砸亲，即系夹到车啊，或点样砸到人都有嘅。台北嘅最多啦，因为太旧啊嗰啲机器，所以呢样嘢即系台中有个好处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因为地方大咧，佢反而机器唔一定好多，咁啊一定保留好多平面车位俾你嘅，咁啊停车又方便啦，唔使下下揿掣上上落落，好危险嘅。 等餐网仲要 吓，咁啊同埋机械咧，仲有一个缺点咧，就系你要俾嗰啲保养费嘅，系贵过平面嘅。好似即系每个月维修啊，各样咧系另外一笔费用嘅。平面就唔使嘅，平面好似净系清洁费，但机械咧就有机械保养费嘅。咁呢个就系要大家注意一下。 咁即系话，可能你睇中咗嗰间屋 啊， 而佢系机械车位， 又系最低嗰层， 又或者最低嗰层，咁啊， 真系要考虑下， 要谂清谂楚啦， 要考虑下啦，真 系。即系你系谂住买车嘅话 啊，系啦系啦，或者你将来用到车啊，点样都有可能噶嘛。其实。喺台湾用车机率都高嘅，其实 咁我都有啲谷友咁嘅，佢租到啲屋又包埋车位，个车佢都冇用嘅，佢冇车嘛， 哦、 都有 单车啦，可以、啊、或者电单车都得嘅，有人系咁放嘅、啊，都 OK 嘅。咁仲有一样嘢就大家即系提醒下大家啦。咁其实租屋又好，或者买楼嘅时候啦，咁保险好重要嘅、 嗯， 或者你自己有架车，其实。保险你都要注意一下咯，因为咧，台湾即系发生过好多单嘅，其实地震同埋台风、水浸咧，系好多保险系唔包嘅，系佢一个独立保险去包嘅，即系譬如你好似保险做保咩损害险啊、屋咩防火防灾险啊嗰啲咧，咁地震系唔包嘅，所以地震裂咗楼啊、点样啊、冧咗啊，保险公司唔赔噶。同埋你架车喺路边突然间水浸嚟咗浸咗都唔赔嘅，你就算买咗好多保险都唔赔嘅，除非你买咗叫做地震或者防洪咩水浸啊、台风啊嗰啲意外险，咁就会包啦。呢、這个咧就可能好多人咧住咗台湾好耐都未必知嘅， 台湾人都好多唔知道， 台湾人都好多唔知嘅，同埋好多人都唔买嘅。 嗯， 因为佢第一独立咗出嚟啦，未必人注意到啦。第二，佢系另外一笔钱，其实都唔平噶，吓都即系相对嚟讲都系贵少少嘅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为咗保障自己嘅权益咧，我觉得要保咯，真系。 不过保险方面，对于香港人嚟讲，就普遍接受度都好高嘅，咁、大家都明嘅，即系你觉得真系有咁嘅保障咧，都愿意使啲钱。咁呢样嘢，我觉得香港人系比。台湾人会接受度高咯， 系啊，但 我个人觉得， 但系咧，你特别要提醒嗰个， 但你要问清楚， 系啦，验疏佬又好，点样佢帮你保嗰啲保险咧，有冇包括埋地震同埋洪水或者水浸嘅时候嘅保障？ 呢、這个好重要，因为好多时系冇保嘅呢个。 系啊， 系啊，因为我都试过有啲朋友真系好彩有补水浸啫，因为随时会濑嘢噶。因为有一次就系唔知系停嗰啲即系停红绿灯嘅啫，但系佢啱喺地下度上紧去停咗喺度嘅，点知突然间唔知系得嗰几分钟嘅啫，就浸啦，开始啲水嚟啦，就后边啲车咪濑嘢咯，即刻。 哇！而家呢啲暴雨真系，我谂香港朋友都应该都了解啦。香港都好犀利噶， 系啊，随时嚟嘅。 啲巴士好似船咁样噶嘛，好威劲咁。即系香港都走唔甩啊！呢啲情况 系，所以如果你有呢个保险咧，相对嚟讲可能就安全啲。系啦， 咁需要谂啦，保险嘅嘢啦， 要注意啦。咁啊，头先我再补充一样嘢啦。咁我之前几集应该投过提供过，即系有咩？住嘅地方附近有咩十大咩 厌恶嗰啲 措施嗰啲咧？咁我又谂翻起几样嘢嘅。咁有啲就话听讲，譬如死巷嘅地方啦，即系如果你住嗰啲 骨头路， 即系啦，或者啲细路入去，即系路仔咁入去嘅话咧，就要小心啦。因为呢啲好多可能救伤车或者火烛车咧，未必入到去噶。到时要拉水线啊，各样咧。拉完咧，可能啲东西都烧完噶啦，我谂都差唔多。呢样要小心，因为台湾好多呢啲地方，死巷嘅特别多吓，因为佢可能有啲旧区咧，佢规划得冇以前，即系冇而家咁好啊。吓， 哦，讲起死巷啊，我有个我啲呢头附近都有啲朋友邻居都系住啲死巷噶嘛，我唔敢揸车入去噶。 点解掉头出唔到嚟啊？ 出唔到嚟嘅，即系啲车会阻住晒，好多人架车停喺门口咧，你系。好难逼到入去嘅，分分钟入唔到添噶，好鬼麻烦嘅。咁如果你揸架车出嚟，你咪出唔到咯。出入系好不便啊。 系，所以呢个真系要 死巷好紧要， 死巷啦。咁另外一个叫有电塔啦，有啲地方咧，其实台北最多，新北市啊系一样最多。就隔篱咧个社区隔篱就一个电塔，不过而家都还好啦，慢慢有啲可能地下化咗拆咗噶啦。咁其实以前咧我知道系好多嘅。我有个 friend 以前我哋住台北租嗰度咪隔篱电塔咯， 三重嗰度， 三重嗰边咪系咯，好、 嗯、 大添啊！嗰度一个变电所， 系啊系啊，我有印象 吓、 啊。哇，嗰间屋有老鼠添，题外话啦， 即系电到佢飞起嘅，唔系因为有电塔啊，变电所咧，其实唔好嘅地方就系佢有啲电磁波嘅嘢，听闻系好严重下嘅呢样嘢咧就。租嗰阵时或者就算你买楼你都要注意咯， 买楼更加唔得啦， 真系要避免啦。 租都话可以，租完一年就撇啦。 系啊系啊，所以呢啲地方要避免啦。同埋就有撇，譬如有啲焚化场啊、焚化炉嘅地方啦， 会臭啦。 系啊，烟雾弥漫啊，附近咁啊，有啲譬如垃圾场啊嗰啲啦，殡仪馆啊，有啲医院啊， 呢啲香港都应该 都算系嘅。其实 不过香港就算向坟场都好贵啊，啲楼所以都冇乜所谓 啊。咁冇得揀，冇辦法啦。咁如果 呢度有一揀啊嘛， 你可以揀嘅情况下，咁当然係要尽量避免呢啲嘢啦，係咪先？咁有啲荒地嘅地方啦，譬如即係你都知㗎啦，荒地 啊，乌烟瘴气先啦， 石松鼠又多嘅， 又多啦，养蚊啊嘛， 系， 同埋治安都可能差啲啦， 差啲噶， 所以啲所谓从化区咧，即系其实台又是台中啦，我哋住台中啦，好多啲从化区都好多新楼起得好靓噶，但冇人住，如果你嗱嗱嗱扑到去买，咁啊濑晒先啦，租咧都唔系几个人噶，所以真系拣清拣楚， 系呢个要特别注意咯，即系大概系呢啲嘢要注意一下咯，系咯。咁啊，仲有冇咩补充啊？大楼嘅嘢， 但系注意嘅，其实大细声都讲完噶啦。不过我哋其实嗰日漏咗一样，最近新兴嘅一只豪宅咧，香港绝对冇嘅呢只豪宅。咁大家都可以多样嘢知啦。嗰样嘢叫温泉豪宅。 哦，真好耐之前都有噶啦，其实北部已经都有， 而家流行啊嘛，而家最近 而家兴啊， 最近推出好多，因为香港冇啊嘛。 哦， 咁。佢系将啲温泉水直接入你屋嘅，佢有个即系俾你浸温泉嘅。咁呢样嘢香港冇嘅。咁你哋譬如如果想喺度享受下、叹下、住下真正嘅豪宅，除咗话尺寸大之外咧，喂，屋入边有温泉都几怪嘅。 系， 不过好似都有啲问题嘅。咁啊，呢样嘢租屋其实我谂 应该唔会租到浸温泉噶嘛。 咪就算你租到温泉豪宅，我谂你都系住一两年啊，走 掂啊走， 所以就冇乜所谓嘅。咁我哋嚟紧咧，搵次就讲买楼要注意咧，就讲下啲温泉豪宅嗰啲优缺点啦。咁除咗之外，仲有其他 嗰啲 嘅各种嘅屋啦、 别墅啊、 杂杂买楼住嘅嘢啊。咁其实 我有排讲啊，租都讲四集咯。 同埋有阵时买楼之前咧，了解一下当其时嘅状况咧，话唔定帮你保值都得。 千祈系啊，即系仲有好多巧妙嘢噶，呢啲稍后再倾啦。 好， 咁啊，今日差唔多啦，咁啊，下次再见啦。 好， 拜拜， 拜拜，拜拜。